出谷记第二十章，天主训示以下这一切话说：我是上主，你的天主，是我领你出了埃及地，奴隶之所。除我之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你制造任何仿佛天上或地上或地下水中之物的雕像，不可叩拜这些像，也不可敬奉，因为我上主你的天主是祭邪的天主。凡恼恨我的，我要追讨他们的罪，从父亲直到儿子，甚至三代四代的子孙。凡爱慕我喊遵守我诫命的，我要对他们施仁慈，直到他们的千代子孙。不可忘乎上主你天主的名，因为凡忘乎他名的人，上主绝不让他们免受惩罚。应记住安息日，守为圣日，六天应该劳作，做你一切的事，但第七天是为恭敬上主你的天主当守的安息日。你自己，连你的儿女、你的仆婢、你的牲口，以及在你中间居住的外邦人，都不可做任何工作，因为上主在六天内造了天地、海洋和其中一切，但第七天休息了，因此上主祝福了安息日，也定为圣日。应孝敬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，好使你在上主你的天主赐给你的地方延年益寿。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害你的近人，不可贪你近人的房舍，不可贪恋你近人的妻子、仆人、婢女、牛驴及你近人的一切。众百姓看见打雷、打闪、吹绝、冒烟的山，都颤惊害怕，远远站着，对梅瑟说：你同我们说话吧，我们定要听从，不要天主同我们说话，免得我们死亡。梅瑟回答百姓说：不要害怕，因为天主降临是为试探你们，使你们在他面前常怀敬畏之情，不致犯罪。百姓远远站着，梅瑟却走进天主所在的浓云中。上主向梅瑟说：你这样训示以色列子民说，你们亲自见过我从天上同你们说了话，为此你们绝不可制造金银神像同我放在一起，你们万不可做。你应用土为我筑一祭坛，在上面祭献你的全燔祭与和平祭，以及你的牛羊。凡在我叫你称颂我名的地方，我必到你那里祝福你。你若用石头为我筑一祭坛，不可用打成方块的石头建筑，因为在石头上动用了你的刀凿，就把石头亵渎了。你不可沿着台阶登我的祭坛，免得暴露你的裸体。